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圣 X 堡啊，唔好咁讲啦，环江呢个黄心颖城衫啊。 咩黄心颖城衫啊？ 哇！你唔知边个黄心颖嘅咩？ 我知黄心颖， 即系安心 衫啊！ 我哋嗰啲三条女唔系好似黄心颖咁样嘅咩？行到咁嘅咩？ 哦，咁又 喂， 未至于， 你至于你啊？至于啦，咁阿新加坡网友都至于， 系 我未至于啫，系我未至于啫。 睇噶，我觉得， 但系我有天手啊嘛，系咪先？咁你又梗系超越咗啊！安心事件添啦，系咪先？即系咪先？咁你好正啊！咁啊新加坡网友好正啊，系咪先？咁啊要咁又要讲下啦。咁啊，因为事啊交代咗声先啦。咁喺上三集啦。咁叫雕文牛生日会二之环江篇。本来咧我系录咗成三十几分钟啊，净系接36分钟到啦，我觉得。咁因为唔知声音出错啦，咁咧我就复收唔到，咁啊睇头嗰几分钟复收唔到，咁我就冇办法啦，我一定要斩咗佢啦，因为讲嗰啲嘢，我唔可以砌唔翻出嚟啊，咁我砌唔翻出嚟，我又斩咗大概10分钟到啦，咁样，咁其实咧就系、是、都唔系好特别嘅啫，就讲下。啲朋友会放我飛機啊事嘅，嗰啲我哋緊有機會再講嘅。 咁巧就係講嗰度。 係啦。 哦，咁唔緊要啦。 同埋我點解 嗰個都唔係好多人知邊個㗎啦，冇所謂。 係啦。我講我哋三兄弟嘅關係嘅，其實係嘛，佢對你同我都係唔同嘅。系咪先？ 我應該話，我應該咁講，係橫掂嗰個人都唔係好想佢自己好出名。咁就使咗都冇所謂啦。 係啦，冇所謂啦。但係我哋會再講嘅。 不過都唔好意思啦。 係唔好意思啦。咁仲有我哋講咗點解，即係我對一啲澳門嘅網友嗰種感覺啊，好好嘅感覺嚟嘅。但係所以因為好嘅感覺，我就要唔可以佢點解我唔會同期出現兩個澳門網友咁樣？澳門嘅網友我又講咗嘅，點解嘅嚇咁樣？其實都唔好長嘅啫，咁大概呢啲咁嘅關係，我講咗十分鐘到啦。咁其實係有助喺我哋啲人更加了解我點樣去溫一個團啊，同埋你更加了解我咁樣。為乜點緊要咧？因為我一定有機會再講嘅。OK， 咁啊嚇，快牙型嗰時候唔係講下咯。咁啊，應該喺上兩集。第二集就預告咗啦，咁新加坡網友又嚟呢個香港啦，咁樣喂呢輪又係好撚密喎，啲外國網友我諗我節目出街呢，我哋已經除咗新加坡網友可能已經走咗啦，就應該仲有一個美國嘅網友過嚟，咁嗰個美國網友喺邊度玩我未知㗎，玩唔玩都未知㗎，佢又會過嚟，嘩呢排好似即係 零舍多人返嚟㗎， 零舍翻嚟，而且零舍係滾嘅，通常都係出嚟滾嘅。但嗱，而家係幾月咧？我今日錄音咧就係四月尾啦。其實咧，唔可以講係一個好好日子。咁亦都係咪一個好閪日子咧？ 接近五一啊嘛，都唔係好噶啦。 嗱，今日啊，星感網友就同我講過呢個咁嘅問題啦。我嘅睇法，其實我同我嘅睇法，我係同夜場嘅睇法。好大出入嘅，我係覺得五一嗱，我而家未過啊，未到五一啦，我係覺得五一係水靜河飛，風平浪靜嘅，要打已經打咗啦，因為我就係覺得我而家我點睇嘅咧，係睇聯合行動啊，因為其實公安組織同埋公安架構同埋香港嘅政府架構同呢個澳門嘅佢司警架構咧。系同都系跟同一個法定噶啦，即唔係我哋個咩 局長 啊，唔係嗰個咩又盧偉又一棵葱植物嚟噶嘛，咁唔係佢話事啊嘛，其實應該上面仲有一個人噶嘛，嗰個係依家爺嚟噶嘛，咁佢哋就可能有一個聯合行動，咁聯合行動其實打掃撚完啦，哇冚家產元朗掃到咁撚樣，但元朗都可撚翻咯喎，掃完之後又可撚翻咯喎，咁我覺得。聯合行動完咗， 咁就其實兩岸三地，即係三地就即係廣東、澳門同香港啊 ，OK， 兩岸就係香港岸同澳門岸啊，咁樣啊，呢三個地方嘅話，咁就完咗喎。所以我覺得就唔會再打㗎啦，基本上唔會打得咁密㗎嘛。咁我覺得五一前後咧就好安全嘢㗎、啊，但係咧，大陸人咧，即係可能搞夜場嗰啲咧，永遠都永遠都小心過我哋㗎啦，一定係啦，係咪先？咁佢哋咁佢哋就會覺得，喂，阿牛，你講嘅方法唔係冇道理，因為我呢方法我同過好多啲經理啊、張強啊，我都同佢哋講過嘅。我叫佢留意香港新聞啊咁樣嘅，咁我就咧同阿林林啊、小龍女佢哋講過呢一啲嘢嘅。但係佢哋又諗法唔同嘅，喂，咁多年啦，嘅五一前後，五一前啦，都掃到咁嘅，咁佢哋都會小心啲。咁呢一次。新加坡網友嚟就係五一前啦，其實好明顯呢啲係今日係一定五一前嗰十日嚟㗎啦，係咪先？係嘛？十日嚟㗎啦，十九號係咯係咯係咯，二十號啱啱冇啊嘛。咁其實佢哋唔好想翻工嘅，唔好想做，因為、即係唔知點解驚埋人喊埋講啊。佢哋冇乜責任要負啊。我哋又唔係依間長路就嚟正法。其實某程度都係，但佢最衰就係、是。衰個咩咧？衰個中介啊！介紹咗啲女仔俾我哋識， 係啊， 但就唔好，佢冇介紹到，佢都話我介紹俾你識啫，冇叫你有金錢交易嘅，因為你 one night stand 唔涉及錢嘅就唔犯法噶嘛。哦，佢要介紹俾你識嘅，其實佢哋可以打即係要打官司，其實打得甩嘅。 誒，俾佢打得啦。 係啊，俾佢啦，當然啦。 有微信噶嘛？ 打死你啦，係咪啊？啊！中到你型啊！ 個微信嘅記錄，就算你冇佢都可以幫你加嘅、 中到你型啦！咁所以咧，呢啲日子咧，其實都係閪啲嘅。咁、但係講真，因為你又覺得閪咧，其實我對我自己嘅分析係好有信心噶嘛。即係作為一個節目主持人，即係我對我自己冇信心就唔使做啦。哎，好撚直驚啊！屌你老味，都係唔好去啦。咁譬如日日你都唔好去啦。因為其實基本上日日都有都有人查㗎。咁你日日都唔好去，係咪先？即係我最自己有信心嘅。即係點解？即係有時佢哋數嗰啲日子，我係唔會去，我真係唔諗會去㗎嘛。好明知佢哋數緊啫嘛。但就唔係啲五一前啊、十一前啊，唔係嗰啲日子㗎。即係我睇啲其實睇得幾準嘅。咁當然我對我自己信心啫。但佢哋冇啊嘛。咁佢哋就其實某程度就呢一排咧，就唔係好想做啦。而且加上環江咧，近排開名啦，金鑽，環江金鑽，就成間場封咗啦，即係封咗個場，冇封間酒店度吧嚇，嗰間維亞納嗰間場就封咗啦。咁因為封咗先至咁多女流落嚟聖 Expo 啫嘛。但係因為咁你都驚啊嘛，因為喂大佬唔係講笑，真係封你場嘅喎，而家封你場嘅喎，咁佢。當然啦，係有啲女仔，有啲媽咪啊，要坐監啊，喺金鑽，咁當然係一定係驚，有啲女又俾人拉埋啦，咁樣一定係驚㗎啦。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做嘢就做得好撚小心，好撚小心。咁但係咧，咁我覺得，哎呀，阿新加坡網友有過到嚟，喂，咁如果又好似我哋上次咁。你捉一件女嚟俾我哋睇，逐件過嚟睇，咁其實焗我哋，即係其實基本上話咧係焗你要， 咁真係都差唔多噶，今次都差唔多， 今次差唔多就好啲啊嘛， 好啲啲咯， 因為我同阿即係我同阿林林講咁樣，我話個經理講嘅話，喂，我唔希望好似上次咁， 要來接， 要來接，我一定要喺房度睇。咁佢起碼做咗呢樣嘢啦，我冇落去接啊，追完佢係第一次係四個，跟住一個一個咁帶入嚟啫，係咪先？咁起碼都唔使我哋落去接啊嘛，係咪先？咁我呢似乎個客啊，大佬啊，即係我落去接，同我即係 落去酒吧溝有乜分 別？係有乜分別啫？係咪先？即係用我喺，因為原來環江後面咧有一間髮廊噶，聖 Expo 後面有一間髮廊噶，長型噶，長即係。有啲女坐喺度㗎其實可能新開添㗎其實可以新開添㗎以前唔覺㗎。即係我哋食牛雜後面啦。搵咪搵咪咁都要搵低我哋可以做咩呀基本我哋可以親到上去跳舞㗎啦。係咪先咁其實附近應該有㗎不過唔好講呢啲先啦。咁我話我同阿林林講話喂我希望可以 喺房體裏啦。咁、咁 OK 啦，咁我話佢好，咁我咪同佢講，你話好我就訂房啦。咁、我因為我同阿林柳嘅微信我都俾埋你睇㗎啦。咁佢話好咁樣 OK 啦。咁第二咁朝頭早大概晏晝到啦，林柳就 send 咗個短信俾我啦。佢就話幾多號房咁樣。咁、OK 啦，幾多號房咁樣我知道啦。跟住林柳咪再講。佢爸爸病咗入咗醫院。我就照顧你唔到。我嗌我嘅 partner。過嚟招呼你哋嘅咁樣。咁、我都話 OK 啦。咁我都隨便一樣，喂，最好都係唔好我哋內接喎、咁佢話佢搭檔識做㗎啦、我已經交代咗㗎啦。咁、既然你話交代咗喎，我緊信你啦，咁我即刻就唉，咁你爸爸入醫院仲俾埋條視頻我睇，佢爸爸瞓喺張床嗰啲病床嘅樣喎，你睇唔睇？你睇唔睇啊？攞個俾你睇，唔睇啦，即係仲插咗啲喉喺度喎，你俾我睇做乜諗嘢咧？我唔好明嘅，得三秒嘅啫，但佢睇過本身三秒應該係死去嘅咯，其實應該係死去，我就覺得個樣真係差唔多，我覺得恐怖，又唔恐怖，將老人家瞓喺張床度插翻喉啦，一張三秒鐘嘅視頻啦，咁啊喂睇咗我冇計，即係冇理冇。有時你 冇得炸型啦。 你唔係你唔俾呢個視頻俾我睇，我都信你㗎啦。唔通你會唔會無啦啦就你老豆醫院啊？唔會㗎嘛。咁我都信你咁啊，佢俾埋我緊一樣，係啦，得啦。咁我跟住就整個紅包俾佢啦。咁我話呢個紅包就俾洗白嘅，平時係俾你㗎啦。呢個紅包俾洗白嘅，咁啊喺夢嘅再康復啦。咁我睇佢都康復唔到啊！話聲咧，我唔係我真係睇佢都康復唔到啊，因為依家入咗醫院好撚多次。咁啊算啦。咁跟住我哋就咁啊，阿碌，咁啊，阿新加坡網友，我又喺上水接咗新加坡網友，就一齊過去揾你下午茶啦。咁啊，下午茶之後，跟住我哋就坐你架車啦，咁啊，車咗去食 Expo 啦，咁啊，攞房啦，咁啊，我話三條友，我梗係攞兩間先啦。啊，因為識嗱，好簡單啫，點解唔攞你嗰間咧？因為你睇定啲先啊嘛。就算你唔睇定啲先咧，你都唔使急噶。你都唔使急噶。因為你點都可以翻屋企啊嘛，而我哋又冇企翻噶嘛，所以我同阿新加坡網友就必定要去酒店。 我就背住齋坐都得噶。 唔係，我成日都諗住，就算如果聖 X 寶冇房，你咪諗屌咯，喂，你唔驚噶嘛，係咪啊？係咪先？ 屌得噶，冇所 謂。唔屌得噶，即係我所以嗰啲租唔租冇所謂咁啊。咁啊，阿新加坡網友就租一間，我租一間。咁你 hea 嘅時間，你咪過嚟我就 hea 咯。係先，你有你 hea 我你有你上網，我睇電視咯。咁冇問題㗎。好啦，咁跟住即係咁做啦。咁新加坡網友例牌㗎啦，喺浴缸度浸下浴缸先。浸下浴缸，跟住瞓一陣間。咁七點六點零七點鐘又我哋食飯。咁我哋因為落大雨嘅關係啊嘛。咁我哋就冇出面食啦，我哋就喺翻天天魚缸食。咁啊 ，OK 啊，啲嘢食 睇到難啦， 仲八七蚊。喂，上次我哋兩條友食，係咪同你兩條友食啊？ 唔係， 我仲有一個網友食，兩條友嗌咗個盤菜，嗌咗就好似燒鵝啫，半隻燒鵝就下裝半隻啫，都成兩嚿幾水啊！我呢次三條友食咗八七，真係似，我哋啲價錢真係，可能我嗌餸又唔好貴啦。 嗌啲咩啊，大佬啊，盤菜 咁啊，嗌豆腐啊嘛，咁啊，都 OK 啦。咁啊，嗌咗兩唔知兩支零三支啤酒啦，咁樣飲飲完咁啊，咁跟住。咁直接就上去搶機啦。咁啊大家一上搶機我就叫阿林林，喂，你嗌你個 partner 過嚟啦。咁啊即係你先費事等咋嘛，係咪先。咁啊都阿林林就話哎我通知咗佢㗎啦，咁樣佢就嚟緊㗎啦。咁啊都有啲時間啦，同八點。 十五分鐘啫。 我唔睇表㗎，所以你問我時間冇用㗎。咁啊咁啊，八點十五分到啦，咁啊，我嗌肥妹啦。我成日覺得呢個肥妹 partner 咧，佢另外一個經理嚟啊嘛，好撚中意我。我唔知點解。 要診你一定診到 嘅。我要診佢一定診到嘅，但我唔撚會診佢。我唔係佢要診我就一定診唔到，但我要診佢我一定診到。但我係唔會俾佢診嘅。OK 啊，佢俾翻錢你咯， 俾翻錢我唔得嘅喂，我真係唔得。真係唔得， 咁都唔得， 真係唔得，俾翻錢都唔得，即係我唔收錢嘅，我係唔收錢嘅人嚟啊！或者咧，呢樣嘢一由我俾錢，一係我 free 俾你。OK， 咁總之你係，總之， 我又唔介意，我有錢收， 我介意啊！我覺得我唔係做呢行，我就唔會做呢樣嘢㗎啦。 即係等等樣嘢，我唔係一個專業帶團嘅人咧，咁我就偶然先帶團嘅啫。 嗯， 如果我專業帶團，我梗係咩啦？即係我前我寧願做節目收錢。嗯、坦白講啦，因為其實某程度我幾鋪嘅，我幾鋪嘅嚇。咁、嗯啊、其實我希望呢度收錢啦。咁網購呢啲咁樣買賣嘅咯，應該收錢啦。咁、嗯、其他嘢我係唔應該收錢嘅，我成日覺得，因為我都你唔係呢一種人，你唔係食啲黃飯， 唔係呢個專業啊。 係咯，咁樣即係。等於等樣嘢，你做嗰樣嘢，你做啲 IT 嘢，喂、 嗯， 某程度都你唔可以唔收錢㗎，講真，你 freelance 全部收都收錢啦，啊，頂多係有啲真係純粹義工啲， 唔係好熟啊， 或者義務台啦，嗰啲都冇諗住揾錢嘅台，咁、 嗯、 你先至、 嗯， 你明知佢冇收入嘅，咁、 嗯、 你先至 free 嘅啫，等於你都幫我搞過我台㗎，咁你明知我冇收入㗎嘛。 嗯 咁你都唔理我，你都冇諗我俾你啦，係咪先？我俾你，你請翻我食飯嘅啫，都唔知冇分別嘅啫嘛，做人嘅嘢，係咪？哇、哎，等人好簡單啫。等而點解嗰晚七嚿水食四個人食咧？ 嗯， 食七嚿水，我會請你咧，因為你之前嗰晚嗰間房你留咗俾我啊嘛，嗰、嗯、間房350啦。喂，唔可以要你使錢㗎，話聲咧有時。 Okay, okay. 當然你係。其實坎坷講你時租得啦，時租8年兩嚿水啫嘛，咪慳翻好多啦。咁我叫咁你啊嘛，你識做咁，我都自然識做嘅。 我都冇諗住問你攞翻嘅，我都冇諗住你會俾翻我。 係啊，我冇諗住俾翻你嘅，所以我咪請嗰陣咯。 即大家 好心照嘅，有時做嘢，因為唔係專業噶嘛，係咪先？啊，咁樣 OK 啦，咁樣咁啊咁啊等咁啊咁啊啊肥妹經理啦，我哋叫肥妹經理啦，我好似叫悠悠啊，叫咩名我唔知啦，而家記咗。叫肥妹經理啦，佢叫咁肥妹經理就入到嚟啦。咁、 嗯、 第一次就帶四件女過嚟、 嗯， 其中一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表妹啦。咁、 嗯、 表妹一見到我咧， 就好開心啦。 唔係喎，走啊，走啊， 嗯、 即係我因為我阿表妹講過，喂，屌你唔私約我咧，咁 我就暫時唔揾你噶啦。佢咁耐都唔私約我， 嗯、 所以咧我嚟咗都唔通知佢嘅、 嗯。 啊，佢想走，咁、嗯、又係阿肥妹經理就話。翻嚟先啦，翻嚟先啦，走乜撚嘢？做乜嘢啫？咁樣咁啊，跟住啊，咁阿表妹都好小姐脾氣噶，佢唔係企喺度噶，佢即刻坐喺你隔離噶，即係坐喺即係反正背脊得住你添嘛，啊就望住電視機噶嘛，即係幾多小姐脾氣俾我睇嘅啫嘛，係咪先？我都冇諗住嗌你，屌你咯，你最好就閪面啲啊！但係講真，我就諗啊，喂，其實我係預計少人嘅嗰晚，因為嗰日落大雨啦。啊，好少女啦，落大雨啦，而且阿林林又唔喺度，林林喺度，我易容易炸人噶嘛。呢、 嗯 這個肥妹經理我又唔係太熟，坦白講、 嗯， 我就唔敢屌柒佢噶嘛，即係唔費事屌柒佢啦，唔係熟，我紅包都唔係俾得好多次啫嘛，係咪先？好似去咁可以俾佢兩次啫，連埋呢次三次就好似、 嗯、 啊，咁啊，咁我就唔好意思咁啊，我但係表妹我知佢掂啊嘛， 嗯、 玩得啊。即係由 K 房玩到上去酒店房，佢都完全冇問題，係嘛？好開心。咁啊 ，OK 啦。咁樣我咁啊，阿表妹就揾個背脊得住我哋啦。咁、 嗯、 啊，悠悠就俾啊肥妹經理，我唔知係咪叫悠悠，所以我下次我記翻先講。暫時叫肥妹經理啦、 嗯。 肥妹經理就跟住俾三個我哋睇啦。咁、 嗯、 跟住嗰三個就唔啱啊，唔啱啊。跟住我即刻同阿新加坡朋友講，唔使講，表妹。掂，咁 你開心先係嘛、 啊？我一講掂，新加坡朋友就即立啊！我坦白講啊，因為我之前都 briefing 咗你哋㗎啦。喂，唔好咁揀擇啦，實少女㗎今日、 嗯， 因為又近五一，又紅雨定黃雨啊？ 黃雨啦， 黃雨啦，嗰今日就紅雨啦，琴日黃雨啦，咁撚大雨啲女可能真係前天翻小日工㗎、 嗯， 啊咁啊實死嘅，而家真係諗唔喺度啊！咁啊跟住就咁啊阿表妹就坐咗新加坡朋友度啦，咁 OK 啦，咁、 嗯、 都系用我同你而解決啦。咁、 嗯、 啊，跟住就阿肥妹經理就逐件一件一件咁帶入嚟啦。 一兩件， 有時兩件啦，有時一件啦。咁啊，跟住帶咗兩，有一次帶咗兩件入嚟，就帶咗一件正宗高瘦皮入嚟。 嗯， 啊，咁啊，當然啦，阿肥妹經理諗住呢件高瘦皮我要噶啦。 嗯， 就我一睇我就唔中意呢個樣。 嗯， 即係佢身形我 身形係 OK 嘅， 佢係我杯茶嚟嘅， 佢真係唔得， 佢一定係，但我唔中意個樣，真係唔知點解我唔中意嗰個鼻嘅、 嗯， 我唔中意佢鼻，就係唔中意佢鼻，咁、 嗯、 樣我一個好撚奇拿咁嘅樣啊，我覺得有少奇拿咁嘅樣，即係咁啊 咁我唔知点解会嚟啊！仔解稿就 我纯粹睇身形嘅啫嘛，啲 咩啊？ 我纯粹睇身形嘅咋？ 咁嘅身形，哇！呢、這个波板嚟喎，主角系主角系瘦到咁，你中意 ？Perfect 喎、 啊。OK， 得下个礼拜问你。OK， 因为时间我而家讲新加坡网友先。OK， 好啊。 咁啊，当然系我杯茶，但系嗰样唔中意，我执承诺。咁、嗯、啊，咁啊算啦。咁啊，跟住你啊坐低啦。咁啊，我哋已经系四五条友玩住鳄鱼先啦，系咪先？跟住肥妹經理就帶咗一件人一個囉，咪可唔可以講唔醜嘅， 唔醜 ,ok 嘅。 唔靚啦， 唔 靚啦， 唔可以叫靚囉。 唔可以叫靚囉， 但係順眼囉。 順眼啦，人一個啦、你唔會覺得好閪啦，總之好一餐唔好一餐就咁，呢餐人唔可以叫好，人唔可以叫唔好啦。咁咁算啦，因為最緊要係一樣嘢，我要玩㗎啦。 嗯， 唔想玩就好撚悶㗎啦、 嗯、 ,ok, 咁就睇你兩個有女我係唔得 㗎。 咁平拎白蓝咁阿佢咪坐啦。咁我都有驚喜喎、 嗯、 呢件呢24小時屌啲咩全天候攬緊咗紅袍㗎喎、 嗯。 總之我唔係玩緊唔係飲緊酒嘅時候呢佢就攬住㗎喎。攬住我啫、 嗯、 當然唔夠你哋兩位激啦吓。咁、嗯、跟住呢就最撚簡單啦，我就攬住啫。咁我都有留意下你哋，因為你知道我要做節目㗎嘛、 嗯、 我就留意下你啊，咁啊新加坡網友㗎啦。咁當然我更加要留意新加坡網友啦，因為新加坡網友唔係同我做節目，佢唔會講返嗰啲啟示出嚟㗎嘛。咁你喺度呢，你呢我就可以問返你，你自己答返你自己啲嘢咁樣咁啊，所以我就留意你少啲嘅。咁我留意啲冇機會做節目嘅網友咁啊。我見到我因為我已經好清楚啦，我同阿表妹講話，喂呢、這個網友呢這個朋友呢新加坡過嚟嘅，我真係咁講啦，新加坡過嚟嘅，咁佢又佢唔好識猜識中，淨係識玩鱷魚嘅啫，又唔好識飲酒嘅，咁你幫我搞掂佢，最多我就俾個紅包你，我講得明㗎啦、 嗯、 當然我俾咗啦，我就好鍾意俾啦，咁跟住咁好識做啦，咁表妹就幫阿新加坡問頂酒啦，同埋玩色中啦，佢一個玩晒啦， 嗯， 飲酒就佢自己一條都飲埋啦， 嗯， 咁就證明個酒量真 係。網友都有想少少嘅。 少少嘅，但係佢真係唔多啦，真係坦白佢真係唔多嘅，我哋埋張單就知啦，我哋冇簽酒，冇嗌酒，冇簽酒，都夠飲其實就真係唔多啦。我哋六個人啦，記住。咁玩玩下咁佢，即係其實新加坡網友有個唔係優點唔係缺點嚟嘅，次次都係㗎啦。玩到差唔多問嘅呢新加坡網友就唔喐㗎啦，佢就自己攝埋一邊㗎啦、 嗯、 就跟住輕輕我㗎啦，咁、 嗯、 呢個時間呢就係、是、高咩即係表妹發揮佢個功能性嘅問嘅時間啦、 嗯嗯、 因為我成日覺得表妹係個乜嘢嘅女仔呢，24小時發閪痕嘅女人，佢好撚鍾意吊閪，好撚想吊閪，佢見到男人就想吊閪，搶到你唔信，咁留意一下啦。咁真係佢真係幾撚搶喎，即係咁喺度揸鳩啊，新加坡網友啦，既然唔係新加坡揸鳩啊表妹喎，係揸鳩啊新加坡網友啦，玩佢嘅拉枝啦，當然啦，就唔係玩啊，咁玩新加坡網友嘅拉枝喎，喂幾撚個人啊？ 嗯， 平時邊有阿新加坡網友邊有試過啊？係咪先？哇！喺玩拉枝喎，屌你老尾！喂，大佬。 都算到開心啊！咁 你 都 呢度唔係房喎、 嗯， 玩拉枝喎，咁 OK， 咁玩得好開心，咁啊俾拎白男就埋單啦，咁啊即係完就埋單啦，咁埋單阿碌你啊攞酒店你走先啦，係咪啊？咁、 嗯、 你而家 part 就留翻下個禮拜講，咁我 part 就留翻下個禮拜講，最唔好就咩啦？跟住我哋話食宵夜， 嗯， 點解食宵夜咧？其實有個理由嘅。就我就冇所謂嘅，因為我已經用咗我充電杯神山虎㗎嘛、 嗯、 充電入咗個保溫樽裏面㗎嘛，咁、 嗯、 所以我幾時飲都得㗎嘛，咁我其實我廁所已經飲咗㗎啦， 嗯 啊sorry 啊，咁跟住其實新加坡網友就唔係嘅，新加坡網友呢就佢係每次呢趁住食宵夜嘅時候呢佢係返上酒店先， 嗯， 先至充神山虎飲， 嗯， 飲完先行翻落嚟食宵夜嘅。 OK， 但係呢次咧，可能唔講嘅。我食宵夜，咁表妹真係好撚衰，但係又關唔關佢事，又唔係好撚難講。佢話我食宵夜好啊，我想食沙律，即係點解食宵夜咧？ 快啲離開間卡拉 OK 啊嘛。 嗯， 食完宵夜咪可以搏嘢咯。 嗯， 嗨快嗨人啊嘛，所以佢咪想我哋早啲埋單咯。 嗯， 啲唔係做生意噶嘛呢啲。我先咁講啊，老小姐，我要食沙律咁啊，哦得咯，食沙律咯。佢咁啊啊，我講有幾唔知咩乜嘢豆腐乾啊，做乜撚嘢啦？唔知啦咁樣。我嗰條女識聽，咁我自己唔知啊，聽乜撚嘢。好啦，咁跟住落到去酒店樓下， 嗯， 咁啊，跟住啊新加坡就想去上翻個酒店房沖咖啡， 嗯， 咁跟住咧就話佢話我想上房先，啊叫阿表妹跟我哋去食宵夜啦， 嗯。 表妹唔在， 点解？ 佢要陪新加坡网友上翻酒店房。 嗯、oh, okay. ， 我要轻轻我先一齐， 嗯， 一齐。咁我话系噶咯，我话死都唔制。我话跟住新加坡网友讲好多借口噶啦。 嗯， 哎呀，你上去先啦，等一等，等一阵间啫。我要爆石啊，好臭噶、啊，咁、用尽借口， 嗯，都唔肯， 都唔肯行， 嗯， 咁唔肯行。唔肯就唔肯㗎啦， 嗯、 但佢話咁啊，係咪跟住食宵夜㗎？咁啊，阿表妹話係，咁、 嗯、 我同我嗰件女就去到木屋燒烤啦，咁啊，梗係嗌沙律啦，佢食阿表妹咪食沙律啊嘛，啊就嗌豆腐乾啦，嗰啲羊肉串就唔知嗌十，我諗廿串，唔止咁上下啦， 預咗四個人份啦， 係啦，咁四個人份量啦，好撚簡單。接近300個宵夜，夠多未？夠多未？平時我哋兩個人宵夜百零蚊嘅啫。OK， 咁接近300，咁啊，跟住我嗌咗嘢啦，點咗嘢啦，跟住收個短信。 嗯， 唔係我哋瞓覺唔撚嚟啦， 開波啦。 啊，我點埋嘢食嘅喎，我話我瞓覺咯。咁樣哦，就開波啦。咁第二朝就問啊，就問翻都係。我係有少少唔開心嘅， 嗯， 即係我唔開心咪係我咪你哋食唔食啦？你唔好話食啦，係咪？不如講係咪先？等你哋落嚟先嗌啦，係咪先？咁我嗌咗自己啲嘢，即係企撚曬啊！即係成台都食唔曬， 嗯， 咁啊唔好講啦，算啦，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咁啊，第二朝問翻個新加坡網友啦， 嗯， 咁啊新加坡我就話，哇得唔得啊？因為首先問佢。你琴晚有冇飲咖啡先？ 冇。 咁啊，阿新加坡話有。 我飲一次。 咪喺度飲咯，喺咪沖咯。 嗯。 咁啊，但係沖到幾都佢一翻就房就沖啦。 嗯。 佢本來諗住咧就各自各沖涼。 嗯。咁啊，趁嗰陣飲。 趁嗰陣飲，沖同埋飲。 嗯。 條表會表火，點會放山嚟咧？ 就捉住一齊喐。 飲啊！即係。快痕噶嘛，佢嗱嗱臨就捉你一齊捉一秒都唔撚想嘥啦，係咪先？咁啊，當然啦，咁啊冇嘢咁啊，升個波咪照衝照飲咯。咁、當然啦，喺嗰幾十零分鐘嘅邊度發生藥效咧？係咪先？咁啊，當然啦，咁啊表妹就騎佢啦，騎就新加坡網友啊，騎只星洲馬啊，大陸馬騎星洲馬，騎啊咁啊騎下新加坡，新加坡話。好撚正喎、啊！你諗佢講我啦，我乜乜乜乜啦又話， 嗯， 換咗幾個姿勢啊！跟住我咁講完之後，跟住話咁啊，但係就真係冇咁 fit， 因為神山虎未有效力，因為係十幾分鐘啫， 嗯， 啊，咁啊跟住話，咁啊轉做一陣玩完之後，咁跟住咪就硬啲咯，咪再做咯，硬啲就佢話硬啲就硬啦，佢都話硬啲就硬啦，但係仲未，佢平時都硬嘅，硬啲就硬啦。咁樣屌咗兩橋囉咁樣。咁跟住呢我哋喺搭車嘅時候佢喺度講啦，咁我話你呢個年紀 ,ok, 你先至可以同阿表妹玩到㗎。因為我唔使講啦，你話三個花式，即係一次三個花式。嗰三個花式都唔係你主動㗎嘛。嗰三個花式都係阿表妹控制㗎嘛、啊、喂其他靚仔識閪咩墮撚咗馬啦、我哋啲我即係嘩好似我同你啲咁嘅年紀先至有啲咁嘅技術可以抗都唔會墮馬㗎、真係墮馬㗎我有、名我就唔講啦我帶過一個網友又係去食 Expo 咁我又介紹表妹俾佢識佢個 feedback 非常之唔好啊唔係唔好屌啊係搞佢唔掂啊 梗係啦，你廿零歲㗎嘛，搞喺得佢點樣我都錯咗，我唔知道原來廿零歲真係搞表妹唔掂。 咁大喎。 真係搞咩你我諗係我哋呢班先至真係好似你啊。我覺得有一個我想推佢試下。 嗯。 空少真係要屌你老味，真係一定要試一試。不過空少唔鍾意咁唔鍾意咁賣場啊。 我又係即係我又未試過，但我又係冇乜興趣㗎對。 冇興趣。即係佢可以自動坦白講，我哋要做我有咁我又要博嘢啦。咁通常其實一招起兩招字嘅啫嘛，我自己都係㗎。咁永遠都係我自己反將嗰段你反嚟反去㗎嘛，係咪先？通常好撚簡單啫嘛。條女坐上嚟先，條女坐上嚟先，咁做左做，跟住自己趌翻起，跟住揞佢落去，跟住就男上女下，跟住首先女上男下，跟住男上女下，跟住再砌砌下就反翻轉佢，夠意識㗎嘛。跟住先可以可能點樣屌兩屌先會回復翻全格知識㗎嘛。通常都係咁啊，都係始終係三個花式啦。都係要我哋男，即係我講粗㗎嘛。表妹係唔需要嘅，佢做完之後，佢喺你上面搖咧，佢就會捉你個膊頭，即係扶你上嚟對坐，跟住佢支粉翻落去你啊，跟住乜嘢，跟住要掹翻佢，掹翻出嚟，跟住俾個屎忽你望啊。大佬跟住捉住你條脷， 佢帶住你， 係啊，捉住你條脷，因為懟佢。喂，大佬，有呢樣有啲真係唔識。對付佢啊！咁我而家冇乜所謂啊！屌你啦，最狗仔色最啱曬，你定一順就好啊！屌你係咪先？咁樣，但係當然啦，新加坡網友都好開心啊！咁佢呢度就同我講埋呢阿表妹係咪想從良啊？成日話， 介紹新加坡， 新加坡男人你識啊？咁樣，咁我係咪我唔知啊？但係總之，唉，阿新加坡都話我梗唔會啦，點會唔出埋我啲朋友咩？咁樣。咁啊，呢個故事完咗啦。咁啊，下個禮拜講下你同我啊。仲其實喺呢一次咧，都仲有一單咧，唔係幾好嘅插曲嘅。咁啊，可以下個禮拜大家講下，你可以叫大家留意一下嘅。我覺得下個禮拜可能要聽下。 冇得留意嘅，我覺得係。 要聽下，要聽下。 聽下算了。 去聽下，你下次就 睇下點樣應付。 點應付啊？好似咪時間差唔多啦，又係啦。神山虎幾多買啦咁樣打上啦輸啦 ,USP 啦咁樣即係我都要靠呢一樣嘢而家其實呢啲收入呢對我人工嚟講呢當然我靠佢死撚緊啦係咪先但係都佔我一個好重要嘅比重嚟㗎如果冇呢可能真係玩少啲做節目就做得 high 啲㗎啦即係冇咁可能要拖得更加長啊去一次分五集講啊咁你大家冇人啦係咪先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